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介绍一个世间瓷土的六税，以及放一净光照东方18000国度，照彼度也有六税，六税上面已经他都六税，第一是见彼土的流度啊。第二呢是见彼佛偈文说法，第三是问他土的四众。下边，下边是见东方世界18000诸佛的国度，那个诸佛的国度里像。也有3界20无有。现在所介绍的是彼土恒沙的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求佛道就是行六度万恨，行六度万恨，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首先就问这个行布施度，上边已经介绍过，这个布施是六度之首，这一共有。一共有6个偈子，上来第4个偈子是问舍财，第5戒是问舍身，就是身肉手足，这叫做内身。下边呢就是问，舍妻子，妻子是外身。第六是问舍命，这个舍头目、身体，那就是舍命，人没有头就活不了了。菩萨在因地当中行布施度，种种因缘、种种相貌，度的不得了。特别是这个布施度，不但是以人身，还以其他的，比如说畜生身，也舍。那个舍呢，都是菩萨在因地当中，示现种种身，做种种布施。我们上面介绍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布施度，就是舍妻、舍子，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般人做不到，所以发菩萨心难，行菩萨道更难。那怎么做得到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做一个太子，生2个孩子，被父王 那这个流放，又叫做遣送，等于说犯了法了，有了过了，这流放到那个最艰苦的地方去。你看看那个菩萨行普罗道，他用的什么态度啊？一个是行布施，这是他自己发的一个愿，而且这个愿呢，不是随随便便发的，随随便便发的那个愿就是虚愿，不实在。说到必须做到，毫无悔意，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什么情况，都不反悔，一往直前。从他所处的环境，那是作为一个国王的太子。所谓的太子，那就是储君，父王死了以后，他就要做皇帝，那个身位身价就高了，就尊贵了。他的那个夫人呢，也是非常贤德的，举国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上讲。如果要是一个人发菩萨心，你想行菩萨道，要有菩萨道，还要有诸道因缘呢。如果你那个老婆要是不同意，她要扯你的后腿儿，你还没有办法呢。他生下来这两个孩子，那可以说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非常懂事，非常可爱，那么可爱的孩子，拿来做布施。还不是布施到什么地方，布施的给人家做奴隶。你看现在人做得到不啦？那个小孩子，他也不怨他的父母，他说我这个好好的，你为什么是把我给人呢？都怨自己，他说自己过去的宿业，干这么惨、这么残忍的这种果报，向父亲求忏悔，愿今生今世这个果报尽了以后，再不受这个果报，他也没得怨言呐。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因缘呢，说了一半。那个婆罗门向这个须大拿太子，就是讨啊，就是乞讨啊，我家里想讨一个老婆，不肯劳动，要我找两个奴隶，我就是来要讨你这两个孩子，那个须大拿太子的一男一女，给我这做奴隶，难道这一般的常情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行呢？太子他发的这个愿，布施必须要到彼岸，什么都舍，只要我有的，就舍。这个不容易啊，把父王的国库。 库都布施光了，把自己所有的财产也布施光了。嗯，说被父王流放，流放在路上，要车给车，要马给马，要衣服给衣服，弄光了。啊，毫无悔意，而且要生欢喜心。我们可以想象的，想象得到，释迦牟尼佛处在那个时候，这是他这个这种行动呢，是非常感人的。婆罗门把这两个小孩子要带着走，那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呀、啊、不肯走，啊，哭都喊都不肯走，啊，哎。那个婆罗门就是说，都是太子太子啊，他说两个孩子是人呐、啊，不是东西啊，我背着就跑了，啊，他不肯走啊，那怎么办呢？你看我这个年纪又大了，又老了，我也没得力气，你叫我怎么弄回去呢？他说你最好啊，弄了个绳子给我拴着，太子好可以。太子就把这两个小孩子背起手来捆到，啊，背起手来捆到，捆两个小孩子，然后呢把两个小孩子这个绳头，两个绳头呢并到一道，并到一道就交给这个婆罗门，那个好，那个呢交给他就是布施就成就了。那既然是给了人家了，这个东西，这个人就不属于自己的了。原来是自己子女给了人家了，给了人家去做奴隶。那个婆罗门，所以这个众生啊，什么样的都有啊，心狠口辣，心狠手辣，既然是我的了，啊，我也不是，没有花多少钱讨得来的，那小孩不肯走，不肯走，对不起了，婆罗门就拿这个鞭子呢。抽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小孩子啊，一抽啊，把身上的血肉都抽下来了，啊，那小孩子不喊吗？小孩子不哭吗？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太子。心里想看到呢也不忍心，所以这个太子呢眼泪也掉下来，太子那个眼泪掉下来啊，那个眼泪，你晓得那个眼泪跟我们旁人的平常人的眼泪就不一样了，你说热泪盈眶，眼泪掉下来，那个眼泪掉下来就几千度那个热度，掉在地下，这个土地都烧开了，像烧开了锅一样。这两个小孩子在父亲的面前，舍不得走，也不能够，也不敢违背父亲的命，只好跟到。这个婆罗门要走，他说要走要走啊，他说我走可以啊，我这个走我们不能见到母亲呐、他说母亲到山上去采果子了，没能回来，他说母亲要回来以后看不到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那个母亲，特别是母亲，对于心爱的子女 啊，一天到晚可以说是不离身的，又是这么可爱的孩子，你说回来要是看不到，那不是要轻死轻活的吗？他说跟父王讲啊，跟他的父亲讲，他说，他的父亲嘛就喊爸爸了，他说求他的父亲，给我们向母亲，不是向母亲告假呀，那是向母亲请罪。他说我们这一去，就跟这个母亲要，永远见不到了。这可是想见最后一面，见不到。那个婆罗门催着要走，小孩子不肯走，不肯走嘛，他就抽他，用鞭子抽他。后来这个小孩子就央求他，央求那个婆罗门，他说你不要打我了，我跟你走就是了，那个小孩子毕竟啊，总想见他们的母亲，一路走一路想见母亲，一路走，这个婆罗门呢就一路抽打，一路哭，那个在山里想走路，那个小孩子有的时候不肯走啊，因为有绳子拴着呢嘛，就绕在树上，绕在树上不肯走，那个婆罗门更抽打的厉害。所以那个小孩子是可想而知，哭天抢地，他就喊呐，他说是，说是那个山的嘛，有山神呐、树神呐，他说你们呐，也不可怜可怜我们呐，我那个想见的这个母亲见不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在山上采果子，这采果子，他就过来看着感觉到啊，就是脚心呐、痒起来了，都是两眼流泪，两乳这个奶水也流下来了，这个身呢，这个身心呢，感觉到，特别的感觉就是异常，不自在，惊恐，慌乱不得了，这是什么事情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从来也没有过的，还是家里像太子有这事儿呢？还是我的两个孩子出了问题了？山上他在山上采果子，这采不下去了，我还采这个果子有什么用呢？赶快回去吧，就慌急慌忙的就朝回头走，慌急慌忙朝回头走，菩萨行菩萨道啊，都有感应啊，都有天龙啊，护持啊，铸成菩萨行菩萨道的成就。那个夫人要是回来，看到两个孩子，太子是把两个孩子布施给婆罗门了。那个夫人要看到孩子，孩子看到妈妈，那还走得掉吗？如果要是走不掉，这个太子的布施度就不得成就，所以当时那个帝释天变一个狮子，就是卧在 夫人回家的那个路上，这个夫人走着半路上遇到个大狮子，我在那个路上，这怎么过得去呢？山上啊，那都是小道啊，也绕不了，也不能绕这个路。哎呀，这个夫人就心里着急了，就跟这个狮子讲，他说：“狮子啊，他说你是兽中之王，我是人中之王，他说我有急事啊，希望你，请你让一个路给我走一走。”那个狮子是地势天化的。瞧他这个婆罗门还没有走远，尽管夫人跟他说，他也不动，他也不动呢，那个太子那个夫人呢，他也不能走，也不能过来，过了一些功夫呢，等着这个婆罗门走远了，这个狮子就起来了，走了，夫人赶快回来，这平常回来。我说妈妈在山上采果子回来以后呢，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回来了，都是连蹦带跳的，连喊带叫的，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今天呢，回来以后跟着网上不一样啊，这两个孩子没看到啊，就找，屋里屋外，乃至于。这两个孩子平常跟这个山上的野兽玩的地方都找到了，找不到，越是找不到，这个太子的夫人心里像越慌乱，越慌乱越慌乱，实在找不到，就回到家里上来了，到了屋里下，看到呢，看到这个太子坐在那个地方呢，他就问太子他说这个和两个孩子到哪儿去了？我这个回来嘛，两个孩子天天都欢迎我的，真是看不到了。问一次太子也不回答，问两次太子也不回答，问三次太子也不回答。这个夫人就感觉到了，越发迷闷不堪。她说：“我看不到两个孩子，倒也罢了。说太子不回答，不跟我讲话，实在是叫我难过，难过的不得了。这问题没得办法了嘛。”太子就轻轻就要跟他说的了。他说：“我已经把两个孩子布施给了婆罗门。”你想想看，那个夫人听到这句话以后，那个心里下那个难过，那可是难过的不得了死去活来的。后来这太子跟他说了，后头你不要哭你哭什么呢？他说：“你过去生生世世，你跟我发过愿的，我要行菩萨道，要做布施，我什么都要施，儿子老婆我都要布施，你说完全拥护我，那你现在为什么之间，要这么哭，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经太子一点，他心里想明白了，想着明白了，明白以后，正在这个时候呢，他又有一个婆罗门又来了，刚刚太子把两个孩子布施掉了，他又有个婆罗门又来了，来做什么事呢？太子在山底下。来都是求乞的，就是来讨东西的，那太子欢喜啊， 我要想布施，要是没得人要，没得人乞讨，我这个布施怎么能够成就呢？你来得正好，你来是来了，我现在没有东西了，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身外的东西也没有了，那我连我孩子都布施给人家了，还讨什么东西呢？他说：“你孩子没有了，你还有个老婆呢，我讨你的老婆，你讨他这个妇人，那亏呀。”这个太子欢喜，就把那个夫人叫曼蒂夫人，这不是给人。夫人就是说，他说你孩子不是给人亏罢了，他说你把我也不是给人家，将来你哪个照应你呢？他说我不要人照应了，我一个人不是蛮好的吗？太子牵着这个夫人，就是把这个夫人递给那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得到这个布施以后，就把这个夫人的牵着就走了。可是走了没有几步远，他就不走了。太子就问呢，他说你为什么不走呢？还是我这个夫人不好？他说我这个夫人是国内无双的，品德都好，没有一任何缺点都没有。那个天人就说实话了，他我不是来讨的，我是天人，来试验太子的，看看你这个布施度心诚不诚。坚决不坚决，随便求我什么东西，随便你要我什么东西，我都欢喜给。我昨天跟那个人要他那块布，他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对吧？那都比这个妻子都要好得多，是吧？那么这个走了以后，妻子说是不要了，不要妻子了这么大的，说就他们当时这个天人呢，就赞叹这个太子啊，他说你这个是功德巍巍，不可思议，发这么大的心，难舍能舍，什么都舍得掉。他说你有什么所求呢？太子还没有说呢，那个曼蒂夫人就说了，说我想求三愿。一愿愿这个婆罗门把我这个两个孩子讨得走将来这个孩子，他也不是做奴隶的，他必然呢，要促成这个婆罗门呢，把这两个孩子卖掉，卖到什么地方去呢？还卖到我那个国家去。求这第一愿。第二愿，愿我这两个孩子，跟到那个婆罗门，婆罗门自己就是个穷光蛋。又丑也不得钱，对待这个两个孩子是尿袋备至，一路抽打也不给他吃，那不给他吃那不要饿死吗？他说愿我这个两个孩子一路上是不困即渴，就是不乃物不乃物。这第三愿父王要念太子，希望我们呢能够早一点回国。父王遣他们到那个坦特山要12年呢。 这个曼尼夫人求这个三愿，那个天人答应说可以的，我一定满你这个愿。所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路上走的什么的吃啊，这天人呢给他以天然气啊，那个气啊，是能够活命的。太子也发愿了，他说愿我早成佛道啊，说我今后我这个布施度啊还要布施啊，愿我将来我的财富丰盈啊，所有的布施他还要布施，布施度啊，说这个天人都满了他的愿，满了他的愿，天人呢，就天人嘛，他是变化的，说过了以后呢，就不见了，不见了。我们现在呢，话说两头，那个婆罗门把两个小孩子逃着走了以后，一路上呢，就回家去啊，离家还蛮远的，一路上蛮辛苦的。回到家里向呢，家里向他那个婆罗门那个老婆呢，一看到你这个老头子啊，你把这个须那拉太子两个孩子讨得来的，你看看一点慈悲心没有啊，把两个小孩子弄得这种样子啊，那身上啊这个血肉模糊都生了疮了。他这两个做他那能，他就是说就是好，他也不能给我们做奴隶，不能做事情啊，做太子的那就是枉孙。不行不行，那赶快把他卖他啊，另外再买两个，就这么那个婆罗门呢，他别不怕，就怕老婆。没这办法，怎么办呢？也去卖，跑着去卖吧。一路走，这个刚刚讨回来，这个又去卖，卖呢，那个天人呢就给他里向从中的，做这个助道银元，到任何地方卖，凡是想买这两个孩子的人，都听到这个要价太高，那他买不起。一路走，一路卖，一路卖，一路走，无形当中就走到他们那个本国，那叫个叶波果啊，国王的名字叫这个湿波果王，进到这个叶波果以后，大家一看呢，都认得啊，这是太子的两个孩子。怎么弄得这种样子啊？就问这个婆罗门，你从哪儿来的？那这两个孩子你怎么弄得来的？他说：“这你不要问我啊，我太子布施给我的，我也不是偷得来的，我也不是抢得来的，你问什么东西呢？”他说：“你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就要问问你，问问你有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不要问他了，你把他抢回来吧。”那有人就讲说那个不行，这两个孩子是太子布施的，是太子布施的，你这一抢回来，那就违背太子的布施的本心，不能抢，不能抢，他是来卖的，他卖的这个买嘛，就把这买回来嘛，买下来嘛。后来把这个事儿呢就报给个国王，国王听到这个，那不是太子回来了，就王孙呐，太子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回来了，心中呢感觉到惊愕，赶快把他喊到国王宫里上来跟他们见见面，要买嘛， 啊，给他买下来，就把这个婆罗门派到这王宫里上去，啊，见到国王，啊，国王当然问他啦，你这个两个孩子怎么来的？我是从太子乞讨得来的，啊，他也不能够给我们做奴隶，不能做奴婢，想把卖他，哪个买我就卖他。他说你要多少钱呢？啊，要多少钱呢？这两个小婆罗门还没有报价钱呢，两个小孩子呢就先报价了。他说这个男孩子1000头牛，啊，1000两银子。他说那个女孩子呢是2000头牛，2000两银子。那个父王听到怪事儿去了，他说世间人们都是男贵女贱的，他说你这个报价怎么女贵男贱呢？啊，男的都便宜起来了，女的都贵起来了，什么道理啊？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呐，他说你，他不是喊父王呢，是祖王啊，祖王啊，他说你这个皇宫里下，啊，废寝废故的，所有的3宫6院72妃，那么多的宫女，成千上万的，跟你都没亲，跟你一点亲一点故也没有，不沾亲不带故。啊，你欢喜了，你就把他弄到皇宫里上来。哦，医生到进了宫以后，这个身价就百倍了，吃的、穿的、用的，你们知道那个阿房宫啊，阿房宫啊，秦始皇那个阿房宫啊，秦皇的阿房宫就是有300里路长的，那个宫女早上洗脸水，拖着地下来就成一条河，你看有多少人？无亲无故的，你欢喜他就尊贵起来了，他不是贵吗？你就生这么一个儿子，就一个太子啊，是你亲生的，你把他流放到那个深山里上去，他还贵不贵呢？就贱的。说这个祖王听到这个话以后，心里想非常惭愧难过了。哎呀，被两个孩子一抢夺，无地自容。那么这个父王呢，看到两个王孙回来呢，心里想又疼爱又欢喜。在王宫里上嘛，那个小孩子嘛，抱抱啊，亲亲呐、现在回来了，他又想抱这两个小孩子，过来，让祖王来抱抱，小孩子不肯来。为什么不肯来呢？你还是不高兴啊？还是怪我？怪我这个爷爷？还是怕那个婆罗门？因为这个两个孩子不属于太子的，那属于婆罗门的，是婆罗门是他的主人，是他的大家，你还是怕他呀？不是的，也不是，对于这个祖王也不敢啊，有这个忏悔之心。就是说，你是个王哎，我们两个人现在是个奴婢啊，哪一个做国王就抱奴婢的？你看这个道理说的好吧？小孩子啊，你看这小啊，也不过几岁了，懂事，懂道理，说这个祖王听到这个话呢，更加心里想感叹难过。好，这个赶快，既然有价钱的，就给他就买下来。 买回来以后再来抱这个小孩子，那小孩子给他抱了，啊，所以这个祖王就问问那太子在山上怎么过生活啦，这么艰苦啊，啊，种种的慰问，嗯，啊，那么给了钱以后，这个婆罗门就走了，买回来了，王要走了，这个小孩子呢又说了，他说大王大王啊，啊。就是人家婆罗门一路上这么远的路披星戴月就走着来，这么辛辛苦苦的，你说他来了还没吃饭呢，你不弄点饭给人吃吃啊，他说你还，他说你现在你们现在不怪他，现在还弄饭给他吃，哎，为什么道理呢？他是我的大家呀，他说父亲把我布施给这两个，给这个婆罗门，他就是我的主人，父亲把我布施给他们家里，像是给他做奴婢的，我一天奴婢都没有做就回国了啊，就卖到这个又卖回国来了我这个父亲尚且做布施，把自己的儿女都能布施，他说你这个大王连一餐饭都不肯舍啊，所以后来嘛，哦，赶快弄饭给他吃，吃饱了以后啊，就这个婆罗门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大王呢想念太子，派人到山里上去啊，找这个太子回来。太子说：“他说太子，他说父王，迁我到潭柘山了，要迁12年呢，现在还着才只有11年，还有一年，啊，12年满了以后，我就回去了，那就是说为什么那样呢，一定要遵父王之命，一点不能龌龊，孝顺嘛，说使人回来以后禀告大王太子，我说好，是这个样子，这个大王呢亲自写了一封信，什么叫写信呢，那就是圣，这个大王写的那个信就是圣旨啊，可以说是下圣旨一样，想望太子回来，跟太子讲，他说你是个聪明人，走是忍的，做太子不流放到山里上去，不要忍嘛，既是行布施，又是忍辱波罗蜜，他说你回来也要忍呐，说你赶快回来，你不回来我就等到你吃饭呢，你不回来，一天不回来我一天不吃饭，想念太子，这太子见到福王的这个手书以后啊，分享礼拜啊，然后呢就回国了，回了国了以后，父王亲自乘白象出城迎接迎接太子回宫，太子回来了，太子的功德普天之下，人人都晓得的，没有不哪个不尊重的，没有哪个不归服的，最初太子因为把一个莲花白象布施给敌国就是因为做了这么一个罪，所以被流放的那个邻国呢，听到太子回来也受感动，就把这个莲花白象呢又送回来，想还回来的。太子说他说我吃了饭呢，我吐出去呢不能再吃进来既然布施给你了，我就不要了如果你们要是归顺的话呢，希望你们今后经常来走走 啊，那意思就是说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回国以后，太子呢，这底下呢就不说了啊。这是这个，徐大拿太子，有这么一段往事的因缘。从文字上看，是很感动人的啊。这是讲，在伊光东照万八千斗，看到一个万八千佛世界的国度，诸菩萨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先是行这个布施，布施度，底下呢是问戒，文殊师利。我见诸王往诣佛所，问无上道，遍舍罗度，宫殿臣妾，剔除须发，而披发服。这持戒，戒嘛有多种，戒有多种。要出家论持戒，菩萨律仪通于其众，比丘偏具，偏具呢就是五偏七具啊，居在大僧，执此偏具，于诸戒中最尊最贵，已是其众上首故。这个五偏七具，比丘所受持的，这个大戒是于诸戒中是最尊最贵的，为什么呢？受持比丘戒能够除生死，如果这种戒要是以自度之心，就是自度呢，就我自了汉，我持戒，我持戒嘛，不受生死，我自己了生死，就是这种心呢，持这个戒呢，这个叫做声闻戒，要是以求无上道之心持这个戒呢，那个就是菩萨戒，什么叫个菩萨啊？菩萨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人叫个菩萨。菩萨遍于四众之中，说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乃至于善男信女、国王大臣，只要你发菩萨心，你比如说智者大师给晋王广受菩萨戒，那他是国王啊，那他就是菩萨嘛，无上道，问无上道，就发心了，遍舍骆驼，这个遍舍骆驼呢，不是舍那个极乐国土那个骆驼就是那些个，所以有些个国王，这国王所住的地方，他自己，他住的就当然是快乐的，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他住的地方都是有宫殿，有大臣，有臣妾，那多了，这国王呢也发心出家，而披发服，出了家做和尚了，无上道也有四种。这个四种呢，就是要四教藏通别圆，以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四种四谛说法的四弘誓愿。生灭四弘属于前四度，就属于这个藏，属于藏教的，那么此种 讲的这个问无上道呢，就是问的后三，就是通教、别教、圆教的这个四弘誓愿。那么既然啊，东方万八千国度，古王都出家，都做和尚。那么可见的并不是单单就是国王出家了，古王出都出家了，那一就是一跪列见，一圣盖列，国王都出家了，那么老百姓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家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出家，也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都能出家，都能舍贵出家，舍圣出家，那我们这个既不贵又不圣的，大队凡这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出家呢？你比如说那个法藏比丘，法藏比丘这个故事呢，是在《悲华经》过去有一尊佛，这个世自在王佛。世在王府出生那个国度呢，这个无争念王，无争念王有一个大臣叫做宝海梵志，宝海梵志生了一个孩子叫个宝藏，宝藏发心出家后来呢因为他也是应该继承王位的，有种比较舍王位而去净土，那就是说是阿弥陀佛的前身，也是做国王的，出了家了发48愿，愿愿度众生，这个叫做乃名菩萨戒波罗蜜也。下边，贺见菩萨而作比丘。度除险境，要诵经典。一般都讲呢，这个菩萨呀，除了佛以外，除佛以下，就是菩萨。那么现在这个问忍，就是忍入波罗蜜。菩萨做了比丘了，还是退下来了，还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菩萨不是出家的菩萨发菩萨心这个人就叫做菩萨然后出家了。你比如说五戒菩萨三归弟子在杲民寺，我们每一年呢也给予受三归受五戒，那个三归弟子叫做菩萨三归弟子，受五戒称为菩萨优婆塞优婆夷。为什么凡是受三归甚至于受五戒都要发四弘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等这种人他发心的出家了那就是折见菩萨而作比丘度出闲境要诵经典，闲林遂故讷忍讷受难忍无嗔这个闲境闲是休闲，静呢是安静没有外境来干扰就闲了。如果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息，那你怎么闲法的呢但是这个闲也还不容易呢人说是事儿多了就烦了厌烦了这个厌倦取静 可是真正要你闲下来，你闲得住闲不住呢？闲不住啊，有好多人就闲不住。所以古人讲，人非有品不能闲那个闲呢，除了叫你做点事儿，他能过，能过得了，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叫你闲下来，难过不难过啊？比什么都难过。那个闲下难过的什么样，叫坐牢一样，所以这个呢，独处闲静成为忍，这个忍嘛，有生忍有苦恨忍在此处呢，比如说在这个闲静之处，不是山里像个住山住洞啊，住山住洞嘛，这个环境，有的时候，比如山上个野兽那也要忍耐呢。自己跟自己立规矩，住山住洞不要立规矩嘛。自己跟立规矩，那都是艰苦的，要吃苦。还是拜佛，还是诵经，把自己的功课呢，还是不捣蛋，还是吃五行这种苦恨。要诵经典，诵经求佛，这诵经做什么事儿呢？不是求来生福报啊，诵经，诵经的功德无量无边。讲经的功德无量无边，听经的功德无量无边。诵经是戒定慧一次修成的，这个戒定慧要诵经典，那叫什么呢？那就是第一人。像我们这个诵《法华经》，《法华经》以实相为体，你能够深入理解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认可于心，这就叫做第一义忍，功德无量。下边第四问进，问这个精进。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雨深山，是为佛道。精进。勇猛精进，不是小的精进，不是一般的精进在什么地方呢？入于深山，在深山里向去办道，这个环境好，没有干扰，在这悉达太子在雪山。苦恨六年，这苦恨六年做什么事儿呢？不是跟他苦恨呐，以苦恨来思维佛道，用苦恨，自己要求自己，精进，这是问人。这个菩萨行六道万行，我这个精进度，也是有种种的相貌，有种种因缘，诵一戒，七日七夜，那都是一种精进度。第五是问禅，禅是禅定。又见离又长处空闲，甚修禅定，得无神通。又见菩萨难缠合掌，以千万劫赞助法王。第一个偈子，是个甚修禅定，得无神通。 修世间禅，修世间的净禅啊，以至于观练熏修等啊，这都是世间的修禅的啊。这观练熏修啊，有四种修法啊。还有第二个句子呢，问修除世间上上禅，又见菩萨南禅合掌以千万界赞助法王。这个呢叫南禅合掌，这叫做世间出世的上上禅。上上禅是什么禅？像我们去年讲这个楞严经啊，守楞严三昧，守楞严三昧，三昧就是禅啊，禅是一个总称，凡是一些修心的法门所得的成就啊，都叫做三昧啊。三昧是正受，正受此受，不受余受，这就是三昧啊。能守楞严三昧是不起灭定，现住为一呀。不起灭定就是南禅，合掌就是现住为一，乃至于那是现住为一，合掌是身业，以千万界赞助法王那是口业啊，南禅就是意业啊，这个三业相应啊。咱先说离诱啊，又见离诱啊，离诱离什么诱呢？离下界烦恼的根本出产，离诱就是我们这个三界啊，有欲界，有舍界，有无舍界。离诱就是离欲界，上升到舍界，那么先要升到出产啊。这个出产浅，出产呢出禅的名字这个离声喜落地，这个就浅是如此如此次第辗转离诱啊。离诱界到出禅，离二禅升三禅，离三禅升四禅，从禅天上升到四空天，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辗转离有顶欲，得灭尽定啊，这叫做身啊，这叫个三藏意，说常处空闲，身修禅定，世间的禅也讲一个深浅啊。不但是离三界欲啊，离了三界到什么地方去呢？那证得涅槃啊。这个涅槃这个法呢也要离啊，不但是离二乘的这个涅槃的法呢啊，还要离出假那法呢啊，也要离啊。这个离呀、也就像这个布施一样啊，要舍啊，不为离二边欲，亦离中道顺道法呢。你就是你这个禅定进入了中道，中道如果你要在这个中道位这一法上起法呢，那也是个障碍啊，也要离离之又离说见有离见，见不能记，要离离到这种离到这种程度，如此名身啊，还是别意。若一离一切离，缘复缘修，乃名为身，这就是缘教义。这是要这个四教，讲这个禅定的深浅，舍浅入深，不断地舍浅入深。 得五神通，这个五神通，那么禅定说是我们这个凡夫鬼也有通，鬼有通呢，他有五通，他不得漏尽通啊，就是没得漏尽通。那么此中啊，如果说是欲界禅没得漏尽，舍界禅也没有得漏尽，到了非想非非想着四空禅也不得漏尽。那么二乘人除了三界以外进入涅槃，他就得漏尽了啊。那么这个漏尽不是究竟的啊，他还有余烦恼没有断，他还有从空出假，从假入空啊。要到什么位置才叫做漏尽呢？那叫做成佛。所以这个无漏呢，让给佛，一个人度得，故叫做漏尽啊。所以此中呢，就仅仅乎得了一个五神通，这是第五。第六，问慧：复见菩萨至甚至故，能问诸佛，闻悉受持。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喻为众讲说，行要说法，化诸菩萨，破魔明中而济法鼓。这第六，第六问也是问，就是一光东照万八千佛都，诸菩萨行六度万恨，也是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将要说法华经作序的。第一戒的第一个戒子，复见菩萨至甚至故，能问诸佛，闻悉受持，这一个偈子，这是问呢，叫自行自己修行的。底下两个偈子是问化他。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乃至于而济法鼓，这就是化他。慧就是智慧啊，慧穷离本，唯有名为智身。只要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明理，世间人明世间理。如果是出世间修佛法的人呢，他是明佛教之理啊，这个叫做智身啊。智身智故，智故智相坚固。智相什么智相呢？就是法誓愿啊，誓愿广大坚固啊，这名为智故。这个点，这个两个呢，一个是是智慧啊，愿呢就是福的，这两种庄严，故能问能持。定慧具足啊，他不是讲这个定慧具足吗？又见佛子定慧具足吗？这个定慧具足呢，并不是说成了佛了啊，定也圆满了，慧也圆满了，就是福德智慧都圆满了，不是这个讲法子。这个定慧具足呢，就定慧均等为之定慧具足。只有定慧均等才能够自修，才能够化他。如说是未到慧，未到慧多，未到呢就是未到定啊，无舍界定多，未到地，未到地的慧多，到了无舍界呢，那是定多，一定一坐坐了八万大劫，定多。四禅呢，这定慧均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这个夜睹明星而悟道， 那是在什么地方啊？那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就由心是禅，夜读明心而悟道的，那也是表中道的，那就定慧均等，这个定慧具足，要这个要法底下是要法，又被舍慧多，久定定多，是一切得的，八倍舍。九次地定，十一切处，八百舍慧多，九次地定定多，十一切处定慧均等，这个呢是要因缘来解释，又二乘定多，菩萨慧多，佛这定慧均等，这是要教解释。你看这个二乘人呐。他也不发菩萨心，他也不行菩萨道，所以是定多。菩萨呢行菩萨道，那必须要，所以说是要慧多，福德就等，福就等了定慧均等。又就观来讲，空观定多，假观慧多，中观则等。这是要观心事，就是定慧具足，以无量欲为重讲说，这无量欲这个譬喻你像我们这个《法华经》，这个譬喻就多了有七譬，有七个譬喻，法身了直接说。接受不了，理解不了，用譬喻说，就是因缘譬喻，善巧方便，无量义诸教中有种种譬类，这个譬喻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助显帮助显示第一义这个理的譬喻，都是就是讲的，比如天上的月亮这个《法华经》是三车啦，这都是譬喻三车就是显理的，都是这个譬喻都是显理的，父母兵众，他这上头呢以无量欲为重讲说化诸菩萨父母兵众，看来这个修行啊，听法呀，修道都有障碍的。破魔兵，这个魔，上次我们讲过的，有四魔，有八魔，有十魔那基础上讲呢，就是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子魔。上次我们也讲到十魔善知识魔、三昧魔、法奈魔、心魔。加上这个前来的这个四魔，一共有十魔。不修道，不晓得什么叫魔不魔一修道了，而且所对治的呢，就是要破魔。藏教跟通教是要教来解释，破三界以内的四魔，别教。次第破界内界外的八魔，原教原破八魔，一切魔魔多了，比如我们去年讲这个《楞严经》，有50种淫魔，一魔就是一淫，舍受想行识舍淫受想行识思淫。每一页论十魔，那是就其大数，那就人来讲，修行的人也是种种形象，所现的境界呢也是种种形象，乃至其法呢，那都是魔，所以修行非常不容易，你不听经，不学教，不懂道理，盲修瞎练。 那是很麻烦的。这技法鼓是唾沫均匀，那就成道了。成道就是说法，说法就是技法鼓啊。这个法鼓呢也有四种，转四种法轮，说个藏通别圆。这第四呢，第六问这个问会，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问到了。第三杂问，上来这个漏客呢问会呢是别问的，就是有条不紊的啊，这个漏度。底下的杂问呢，不是那么规范。杂问有分为七科：第一问禅，第二问进，第三问戒，第四问忍，第五更问禅，第六问识，第七问会。不是那么规律的，不是那么这个，不是那么次第的。这第一啊，又见菩萨寂然淹没，天龙恭敬不以为喜。又见菩萨处令放光，寂地又苦令入佛道。寂然淹没，这是问舍禅，即是自省。第二个偈子，除林放光，寂地又苦，这是问这个悲禅。就是化他啊，这上一个句子是要自省，第二个句子是要化他。舍禅就是第四禅。初禅离生喜落地，第二禅定生喜落地，第三禅是离喜妙落地，第四禅这个舍念清净地。所以说寂然淹没，寂然嘛就是舍了。入了第四禅啊，这是要四禅来讲入这舍禅。要是来讲就这个大乘教来讲呢，就是别教原教呢，是王怀之舍，王比禅垢无名的位，舍禅的名字都不可得啊。悲禅啊，说是放除林放光，寂地又苦，这是悲禅。舍禅是不能够离开禅的啊。那个寂地又苦，除林放光，它也不能够离开禅的。没有禅啊，哪来的放光？放什么光的？光从哪儿来呀？你这个不进入禅定，你这个老打妄想，你这个妄想能放光啊？如果妄想能放光，我这不电灯开，我就关它，你看看这个亮不亮？这个第二呢，二禅修喜意，初禅修悲意，二禅修喜意，三禅修慈意。四禅修舍意，此中的悲禅，既然讲是化他，那就不是单单指出禅啊。这个禅啊，每一禅当中都有慈悲喜舍啊，这通论别论呢，它就有区别啊。出禅修悲意，第二禅修喜意，三禅修慈意。都三禅呢，三禅是最弱的地方。慈能与弱吗？追求自己。就第三修舍意啊，舍念清净。所以这个像这个《思义经》啊，网明菩萨放光，遍照十方无生其果，一切烦恼一切疾病欲光安乐。这处灵放光，菩萨也好， 佛也好，这个放光是不可思议。众生遇到光，能够熄灭烦恼，能够熄灭一切苦。如果说这个光要是能够照到地狱里下去，地狱里的众生就能够熄苦啊，就能够熄苦。说乃至佛自放六度光啊，触者蒙意。这佛的这个光明啊，你看那个《梵王经》求忏悔啊，要见光见火，能够见光见火，你的烦恼就消灭了，自然消灭。又如佛的福告十亿梵天，这个十亿经中啊，佛在十亿经中告这个梵天，能叫众生一切智心，这叫做布施。那是这个布施呢，这叫做法布施啊。不舍菩提心，这叫做持戒。不见心相生灭，这名为忍。不求心不可得，名为精进。出身心的粗，名为禅。离诸喜乱，名为慧。你看看，这个讲呢，最终讲这个，讲这个六度，菩萨能够教导一切众生，一切智心，就是给他说法。叫一切众生能够明了理解什么叫做一切智心，这叫做布施，法布施啊。不舍菩提心就是持戒啊。不见心相的生灭，这叫忍。这什么忍呢？叫无生忍。不是忍吗？于心中得六度，于心中得啊，求心不可得，这叫做精进，真正精进。出身心之粗，这就是禅。人这个心入了禅定，这个粗心就没有了。什么叫个粗心呢？说漏根缘漏尘境界就成为粗啊，入了禅定啊就没有了。这就是三藏，这个三藏的六度相。又愿我说布施名为涅槃，余为大富。入住法实相，持戒是涅槃，不作不起故。忍是涅槃，念念灭故。尽是涅槃，无取无所取故。禅定是涅槃，不贪著故。智慧是涅槃，不得相故。又曰：布施平等即娑婆若，乃至般若即娑婆若。又曰：布施不施不见，乃至般若不智不语，岂非并是通教的六度？这是讲这个六度之下，三界有浅深不同啊。又愿能大一切法无所舍名坛，大一切法无有无所漏失，名为十波罗蜜。大一切法无所伤损名忍，大一切法平等名禅，大一切法